待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爱我的妻哟。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家和几千困之水去太阳升空将穷乡美 春，老奶奶留下那一首